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是晴到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3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和户外活动的过程中呢，提醒大家注意遮阳防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高，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关注一下北部地区环路方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北三环东段的西向东，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北五环的建亭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排到了林翠桥。同时北五环仰山桥到广泽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的。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车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牙疼难忍该怎么办？保护牙齿，清洁口腔，漱口水真的有用吗？众所周知，吃糖对牙齿不好，但是您知道吗？有些药比吃糖更伤牙。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药学部主任刘洪涛，跟您说说护齿健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周二到了，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药学部主任刘洪涛。你好刘主任。 哎，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说到这个用药安全哈，可能平时大家想到的更多什么心脑血管的用药呀，高血压的用药呀，糖尿病的用药等等，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护齿健康口腔，在这方面我们的药师也有他们的应对之法。如果说各位听友网友，您平时啊会有一些这个口腔里面用药的这种需求，那么 今天的这个节目，您就可以借此机会来和我们的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一下。比如说用的这个药，它是不是着色了呀？让我们的牙齿变得不够美观了呀？或者您在治疗一些牙周疾病的过程当中，用药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没有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在腾讯新闻以及今日头条的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那么收看节目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关于口腔用药方面的相关咨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啦，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小礼物哈，可是呢您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听好今天的题目，漱口水。漱口水都不陌生，我们在这个药店里面、超市里边、医院里边都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漱口水。很多人呢已经把漱口水当成自己日常清洁和保健口腔的一个必然选择了。那么这个漱口水您到底用对了吗？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目就是，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吗？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吗？您也可以把您平时含漱口水大概用多少秒或者是多少分，可以把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从中呢会挑选答对的听友送出健康实用的小礼物。抓紧时间通过以上联系方式，热线电话、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我们的网友通过您的网络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问答。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今天上午，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签署共建健康科学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重大疾病死亡率仍在上升，糖尿病患者超过2000万人。新成立的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将充分依托协和医院的临床优势和中科院的科研优势，探索资源共享、团队共享、技术共享、成果共享的科研合作新机制，努力建成国际一流的前瞻性科研平台。如今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许多年轻人也饱受它的困扰。在此呢，建议大家在工作生活中一定要防止过度劳累。腰是我们人体中的主要承重和受力的部位，一旦过度劳累必然会造成损伤而出现腰痛。因此呢，轻度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朋友应该注意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平时不要做弯腰同时用力的动作，尤其在搬提重物时最好不要腰部直接发力，可以先蹲下拿起重物，然后慢慢起身，尽量做到不弯腰。在饮食方面，轻度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呢，可以多吃一些含钙量较高的食物，比如牛奶、奶制品、豆制品等。家里的剩饭剩菜您是怎么储存的？在此啊，建议大家剩饭剩菜要及时放进冰箱，因为无论是哪一种食物，在室温下放得越久，微生物就繁殖得越多，越不安全。而且放进冰箱后降温速度也很重要，如果冰箱里东西太满，制冷效果不足，或者说菜啊太大份儿，放很久都难以降温，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呢，提前分装很重要，明知道这一餐吃不完，就应该在出锅的时候分装到不同的盘子里，稍微凉下来就放入冰箱，这样菜中的细菌少，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热透了再吃都没有问题。如果已经在外面放了2-3个小时，大家呢又用筷子翻动过了，保质期就会缩短，这个时候把菜铺平一点，放在冰箱下层的最里面，尽快冷却。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过也要前往。 好，健康加油站，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刘洪涛，和您来说一说护齿健康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大家伙儿关于口腔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刘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同时呢通过以上方式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的题目是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吗？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答题，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特别实用的健康小礼物，快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吧。这一上来我们得问刘主任的，就是大家伙儿最切身感受到的关于牙疼的这件事儿哈。网上有这么一段话，形容牙疼起来痛苦万分的切身经历啊。怎么说的呢？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美食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吃，而是因为牙痛吃不了啊。想想牙疼这件事儿呢，其实很多朋友从小到大可能都会遇到过哈。有的人就会说了，着什么急啊，吃片甲硝唑管用。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吃了甲硝唑这牙疼还是不好呢？在这里关于这个甲硝唑这种比较常用甚至是家里面会常备的一种药，我们先咨询一下刘主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药，牙疼的时候吃它到底管用不管用呢？ 甲硝唑呢，这个药物呢，它是一个抗菌的药物，但是它比较特殊一点呢，它就是一个抗厌氧菌的一个药物。因为在口腔感染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无氧的环境，所以说比方说一些厌氧菌引起的一些牙周炎、冠周炎，那么你使用甲硝唑来治疗的话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平常当中我们可能与一些其他复杂的炎症呢，可能不光是一些厌氧菌引起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菌引起的，可能有这时候就需要一些联合用药，比方说联合用一些头孢类的，或者是加用一个甲硝唑，可能是会有效的。 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对症用药， 对对对对对， 这一条特别的重要。那家里边经常常备甲硝唑的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如果是由于厌氧菌，讨厌的那个厌哈，就是讨厌氧气的这类细菌， 对对对对， 由他们引起的这种什么牙周炎呢、冠周炎啊这种牙疼，那么您给他及时用上甲硝唑的话，诶，管用，可能真的就不疼了。但是如果呢不是这种厌氧菌导致的，那你就相当于是没有对症用药，即使你再吃甲硝唑它这个牙疼也治不了。 对，还有一些是需要及时就医，比方说需要一些医生的治疗处理之后，不单纯是一个用药的一个问题。 就关于甲硝唑的这种药，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像一种厌氧菌引起的什么牙周炎啊这一类人可能吃是有用的，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这个甲硝唑不能吃，我们得提醒一下。 比方说一些妊娠期的妇女。 哦，怀孕的妈妈们。 对，因为这个妊娠期使用用药这个安全大家是有必要来注重的，所以说在妊娠期间的妇女这块是禁忌使用的。 好嘞，那那个哺乳期的妈妈们呢？ 也是需要慎用的。 好的，甲硝唑这种药哈，这个尤其是很多节目里面我们的专家都特别提醒什么呢，备孕的时候您就先把您这个满口的牙的健康问题先给它处理好了。 是的，是的。 要不然因为我们在这个怀孕过程当中女性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然后呢饮食习惯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会儿呢很多口腔问题都会找上门来。但是如果我们在怀孕之前备孕阶段就把这些问题该解决的都解决了，就不会存在说啊这边要生孩子那边牙疼到不行想要拔牙这种事儿吧。 其实昨天我还特意咨询我们那个临床医生，他也建议一些比方孕妇你在怀孕前期尽量就是不要做这种牙齿这种治疗处理，但是在4到6个月期间， 我们说比较安全的那个阶段， 对对对，这个期间你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做一些这个牙科的一些治疗，是 可能也要分项目，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甚至这个可能也是跟一些心理因素有关系。有的人是一闻到那种药水味儿，或者听到钻牙那个滋这样的声音的时候， 对对对， 啊，就莫名的紧张恐慌。所以我们还说最靠谱的事儿是什么呀？就是打算要宝宝之前，我们就把该解决的问题都给他解决好，比较靠谱。而且呢，到了妊娠期以及在哺乳期的女性哈，即使是这样的一些口腔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用药，我们呢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好，牙疼如果说用甲硝唑这种药，我们说对症的这一类用多长时间能好呢？ 常规的一般3到5天做一个常规的治疗就可以了，这个不必要说是很长时间来处理。 嗯，我发现大部分好像我们在医院也好哈，开药可能都是开一个3天的剂量或者是5天的剂量。 对， 这个是我们就是临床上用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时间段吗？ 一般也是根据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疗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医院俗称叫什么急三慢七，就是一般急诊开3天的用量，门诊一般是7天的一个用量。 哦，是有这样的一个讲究的。 对对对 哈。嗯，好，如果说吃了几天，或者说这个7天的药已经吃完了，可是发现呢好像不见效或者是不起效，那这种情况之下是说明这个药吃的不对症吗？ 嗯，那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服用这个药之后确实感觉到没有明显的一个疗效的话，那应该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处理，或者说看看是否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炎症。 好的，用药我们开药的话呢是本着一个急三慢七的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如果在家里边用药，您吃了这药都吃了7天了，可是好像基本上不见效或者是效果特别差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伙抓紧时间去看医生，我们看看这个药是不是不对症啊，或者是要调整它的用法和用量哈。好，我们看看互动平台上很多网友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哈，包括参与我们有奖互动问答题的朋友。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吗？白云甜蜜蜜美妈携手一生星空还有李梅啊，他们都已经发来自己的正确答案了，我们稍后再来公布正确答案哈。你们的问题已经收到。互动平台上十全十美提问了，牙疼吃止疼片，比如说常见的芬必得可不可以呢？ 牙疼呢，这个要分一些具体情况，什么原因引起的牙疼。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也常见的有，比方说是一些炎症或者说一些这种引起的牙疼，其实吃一些止疼片是可以的，但这个止疼片也是分级别来使用的，它有一个比方从轻度疼痛到重度的疼痛，它有一个梯度的来使用，不要说 就是它那个止疼效力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像芬必得它属于哪种效力的止疼？ 就属于比较轻度的这种。就是常规比较使用的。另外临床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疼痛，比方说像一些三叉神经痛引起的，你可能吃这一类的止疼片效果就不会特别好。 那种疼是特别疼吗？ 对，那个是有一些专门的三叉神经痛的一些用药，比方像卡马西平啊，或者是他一些专科的这些用药来使用，这时候你可能使用普通的这种止疼片不见得就是效果会特别好。 好嘞，所以说都叫止疼片，但其实呢它也是分各种各样的。 对，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疼痛像刚才刘主任举例的三叉神经痛，那么它可能就是某一类止疼片是针对它我们说起效或者是效果比较理想的。 对对 对, 对， 而且呢您的这个疼啊它也是分轻中重度，其实按说只要是能够解决这一个程度的疼，没有必要说我们拿那个解决重度疼的药然后呢对很轻的这种疼痛来使用，这个是不是也不建议？ 对，不建议。其实有的时候疼痛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说你盲目的去使用这种止疼片来达到这种镇痛效果，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了一些 症状。 对，比方说该就医还是应该及时去就医，不要说比方临时我包括很多人用一些一些土的办法去止痛。 哦， 对，那这我们就顺便也把一些土办法哈来问问专业药师，比如说像什么嚼花椒花椒，还有那个含点冰水盐水漱口的，这个好像也都是我们说民间大家伙可能尤其是很多老人说啊，我们那时候就用这个方法特别的好用，麻了就不疼了等等等等，这些办法到底可用不可用呢？ 民间的这些办法呢，可能大家也都从老人那儿，不管是朋友那儿都听说过，可能有一些办法，可能大家用了之后，可能也会短暂的哎起到一些效果，不排除。当然说这些方法呢，它也是通过一些刺激或者一些临时的一些短暂的方法，使你暂时的可能没有这种痛觉了。但其实从临床角度，其实是不提倡这种用法的，因为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长期接触，因为本身你口腔内的黏膜是比较脆弱的，可能暂时性的这种止痛，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对黏膜造成一些 伤害。 因为从临床上可以见到很多病人，他们来就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黏膜的这种损坏程度。 他们都用了什么？ 有用白酒的，这个可能大家听过。 来口含口高度白酒杀杀菌。 越高度的可能效果越好。 越 其实这个对黏膜的刺激非常大。 嗯。 还有的患者用那种叫贴 VC 片儿。或者。 那得多杀着疼啊。 对，因为本身 VC 这个的它的对黏膜的刺激也是挺大的。 很大的。 对。 哦、 说临床上很多这种常见的患者就是用这种土办法造成的这种黏膜损害情况，其实你要真正看到临床那个他们有拍的图片，真的很触目惊心的。所以说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办法来达到这种镇痛的这种效果。 好嘞，即使是民间的这样的一些土办法，我们说以前呢他们经常说的是什么，没事你试试吧，试不好也试不坏。但是其实现在从临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案例看来的话，是试不好同时又试坏了。啊，就是镇痛没有解决掉，但同时呢还会把我们的这个口腔内的黏膜给伤坏掉。因为以前我们专门来过这个医师，就是这个口腔黏膜科的。所以说其实黏膜的问题，像什么溃疡啊，包括一些甚至是口腔的癌，它好像跟这个黏膜都有关系。黏膜很脆弱，也很容易生病的。千万不要我们再盲目的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些刺激了哈。互动平台白开水提问，他说老伴儿每次牙疼，吃完那个甲硝唑呢，牙是不疼了，但是胃开始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刘主任， 因为很多药物大家都知道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嗯， 甲硝唑的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恶心，胃肠道的一些副作用。 刺激。 对，所以说一般我们药师建议就是这类药物一般需要饭后服用，这样能够减少它对胃肠道的一些刺激。 嗯，因为其实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提醒患者哪一类药咱们是必须要空腹来吃的，哪一类药我们是建议随餐吃，还有一类呢是记得我们是餐后服用。就是这些讲究，一方面它是不是主要是避免了很多的这种副作用反应，另外一方面能够达到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的这样一个作用呢？ 对，是这样的，就是根据药物的它的一些毒副作用和它人体吸收的一些更好的一些状态吧，可能把很多药物区分为比方说餐前服用，或者是餐中跟食物一起服用，或者是餐后隔一段时间来服用，这样一个是避免了这个药物的一些毒副作用，另外也能达到更好的一个药物的吸收和利用。 好的，所以呢甲硝唑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肠道胃肠道的这样的一种刺激哈，有恶心的，有这个胃疼的。那么刚才呢刘主任就是建议这一类朋友最好在饭后服用甲硝唑。吃完饭多长时间算饭后？ 半小时以后吧。 嗯，吃完饭半小时，基本上咱们这个碗也刷完了，这个桌子什么的也都收拾干净了，这个时候别忘了哎，我们用白水然后呢来服药。白水服药这件事儿，反正一直都这么说，到底我们就随便来口汤啊面汤也好，或者是刚刚做完的什么西红柿蛋花汤可能还剩一口，我拿那个把药吃下去，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吗？ 一般来讲我们建议还是白水，但如果说你说的这个汤里面啊，它没有跟你所服用药物之间有这种相互作用的成分的话，应该 问题不大是吧？ 对对对。 但是更好还是要这个白开水来服药哈， 对对，因为避免出现这种因为这种之间产生的这种相互作用， 那就不好了。最近几天呢，很多朋友家里边就是因为天热嘛，都会备上这个藿香正气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甲硝唑，以前有一个健康提示说的就是藿香正气水千万不要和甲硝唑一起用，说它俩会有反应。刘主任，我们得跟您验证一下，这俩药有反应吗？ 这个确实也前一段时间听说过，就说这种其实不光是甲硝唑了，你比方你在常服用其他类的一些消炎药，像头孢类的，跟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叫什么？ 藿香正气水。 藿香正气水， 它主要里面有那个像酒精啊， 酒精这成分，就是头孢类的和甲硝唑这些药物跟这个酒精，它会产生一个叫双硫仑一样的一个反应，就会给人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 症状。 当然说没有像大家传的那么凶，就说啊会 要命啊 毙命啊或什么，但是还要尽量避免这种同时来服用。比方说你在饮酒期间，饮酒期间还是和服用这个抗菌药之间你还是要注意，比方你服药期间尽量减少饮酒这种情况。 好，这一类呢是属于什么？像藿香正气水、石滴水，它都是含有酒精类的这种药品。一个呢是服用这些药品之后，我们说开车有可能一吹气儿哈就吹出酒驾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服用这一类药物期间呢，像头孢类的我们说消炎药，还有呢像刚才提到的甲硝唑这种可以杀灭厌氧菌的这个药物，都是不要同时来服用的。赶上酒局，这个也是该推就得推了，对不对？ 对 啊。那如果说一般像甲硝唑也好，或者是这个头孢类的药物也好，停药几天之后，我们说您再喝点小酒是安全的呢？ 应该在是一周以上吧， 起码得要停一周。 怎么也得三天以后，我觉得这个 因为它有一个代谢的过程。 对对对，有一个代谢的一个过程。 好吧，那就是说起码停药甲硝唑或者是这个头孢三天以后或者是一周以后再行饮酒了。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护齿健康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大家关于口腔用药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想要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下载腾讯新闻、今日头条。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两个平台上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相关提问发送过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是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实用温馨的健康小礼物。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了，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像艾薇儿啊、田耕啊，他们发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哈，我们都会请专业的药师来给您进行回应。好的，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头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药学部主任刘洪涛，给您说说护齿健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药学部主任刘洪涛，和您说说护齿健康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您关于口腔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您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是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今天我们是在这两个视频直播网站进行视频的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我们的微信网友艾薇儿，他想提问说，请问专家，甲硝唑和刚才和这个替硝唑在服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甲硝唑我们上半段多次提到哈。刘主任， 这个甲硝唑和替硝唑呢，它实际上是一类的药，就是都属于这个硝基米唑类的药物。它两个使用上的区别呢，主要是在它的服用方法上。可能它们的半衰期不一样，比方说甲硝唑的服用方法是一天三次，替硝唑应该是一天两次。 哦，就是这个是比如说服用的方法，一个是这个剂量我们说是不一样的。 对对 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因为刚才甲硝唑我们说了饭后吃，它对于这个胃肠道刺激比较大。替硝唑呢， 替硝唑相对来讲在副作用上应该比甲硝唑会略轻一点。 哦， 可能是但是使用上可能没有像甲硝唑这么普遍，服用方法应该是一天两次。 哦，就是以前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医生说要给我开甲硝唑，但是我说我吃完甲硝唑我也是胃难受的那种，他说那就换成替硝唑吧。所以我当时一直觉得哦，替硝唑可能就是一种来代替甲硝唑，但是呢好像胃肠道刺激又比较小的一种药，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吗？ 可以简单这样理解。 但是像您刚才说了，它像这种的话我们说是空腹吃可以吗？还是说尽量也是在饭后吃呢？ 也是尽量在饭后吧。就是在饭间隔之间吧。 好，看来这就是主要的区别哈，一天两次和一天三次，相对来说副作用对于胃肠道的刺激，替硝唑稍微更小一点。再来看看田庚的提问，牙龈上火红肿，吃点消炎药可不可以？比如说头孢复心纸片什么的，可以吗？谢谢。 可能大家对于这种牙龈的上火红肿，可能大家就是为了图省事儿，可能说如果说有一个药物吃了之后就不用去医院了，或者说很快它就消肿了，那个不疼了。这个也是要看你这个症状引起是不是，你比方说像这个头孢复心纸，它属于一个头孢类的药物，那你就要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引起的这种症状的话是可以的。那与其这样，还不如像刚才提到我们服用甲硝唑更好一点，因为你口腔内的感染可能 更多，厌氧菌可能更多， 还不如这个更对症一点。 哦，而且其实我们说到像这个尤其是抗生素嘛，我们其实抗生素现在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们说静点这个是密切的，包括口服抗生素其实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得符合这样的一些指征，包括您刚才提到了甚至是需要抽血化验，我们看看你是不是这个细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哈，才可以吃这个药。 对，因为现在国家也提倡就是合理的使用抗菌药，不要说比方说叫感冒发烧啊，或者这种口腔一有大家认为上火了我就吃消炎药物。其实这是对抗菌药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应用。 对，不合理用药了，这属于 而且这种不合理应用会容易引发这种耐药菌的一个产生。其实对 抗菌药的一个应用，也是一个不利的一个方面。 对，而且其实呢，很多人可能都说我这个牙龈红肿，甚至有点出血，一刷牙就有点出血，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是上火了啊，觉得我是不是凭这个水喝的少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因为我国70%-80%，前两天专家做节目的时候说了，牙周病的这个患者，成年人就是牙周病的这个特别的严重。如果他是牙周炎，我们说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红和肿，这个时候他再自己吃点这个头孢类的药管用吗？ 可能从口腔医生的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你有牙周有疾病的话，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做这种牙周的这个治疗，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平时你更好的注重这个口腔健康，比方说医生其实要求你做的很简单，每天 好好刷牙。 对，每天好好刷牙。如果说那个牙刷不到的地方，建议你使用这个牙线。 嗯， 以前大家可能都对这个牙线使用觉得啊好像太专业了，实际上现在慢慢的其实大家都在接受这个东西，确实一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它能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清洁作用，对维护这个牙齿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吧，那我们在这里其实也要提醒一下像田耕这类我们的朋友哈，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看一下，不要自己盲目的认为牙的这种红肿就是由于什么上火导致的哈，它可能是牙周病的一种表现，我们是要针对这个牙周来进行专业的一些治疗的。那么除此之外，不要我们说这个不安全的用药，抗生素我们说滥用的话会导致这种耐药性的产生，那以后当我们的身体可能真的需要这个抗生素来治疗的时候，您再用呢它就不好使了，所以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前提我们好，就是有效刷牙，还不是说好好刷牙。 对对对， 很多人觉得自己刷牙已经很仔细了，但其实呢很多人真的刷牙的那个我们说清洁率并不是特别的好，还有这个用牙线才能够有效的清洁我们说牙间隙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对对 对，把这些都给它合并使用吧，才能够有效的说保护我们的牙齿，保证我们的口腔健康。嗯，好，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是，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久效果就越好吗？在这里啊，我们请编辑帮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哪些听众朋友发来他们的答案了呢？特别多，白云说不是2分钟，他认为这个含漱漱口水哈不要超过2分钟。甜蜜宝说不是，漱口1分钟，哎，时间上不太一样了。美妈怎么说的呢？她说漱口水不是含服的时间越长越好，在口中含服30秒就吐出。哎，你看这已经是3个时间了。再看携手医生的答案，不是越长越好，我使用时间是大概3分钟。2分钟、1分钟、30秒还有3分钟。星空说漱口水我一般含漱1分钟，应该不是越长越好的。李梅的答案，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刷牙前后或需要使用漱口水的时候，每次15毫升强力漱口1分钟。哇，或是怎么说的呢，含漱口水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漱口20秒，有的30秒，有的40秒，但是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像牙膏一样每天使用，以免引起口腔菌失调或者其他的副作用。 比如说这个回答还是比较专业。 哇，我也觉得很专业。田耕也参与了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他说不是的，因人而异，但不要时间太久，以免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小事的答案，刷牙后漱口水在口腔中多数0.5分钟至1分钟左右，有力的将口腔中的细菌消灭的更多一些，所以我每次都多漱一会儿。现在呢都快70岁了，满口的牙齿都很好。小事很棒，看60-70岁的人哈，但是呢、已经养成了非常我们说规范的一个这个刷牙漱口的牙齿保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请刘主任来跟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漱口水含漱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吗？ 这个漱口水的使用呢，就是严格来讲确实不是说使用的时间越长越好。 嗯， 一般来讲就是0.5分钟到1分钟，然后漱口之后然后吐掉。 嗯， 不要再让它在口腔的停留时间过长，毕竟它对于黏膜的一些刺激性。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嘴巴里它是有一个正常菌群的，如果你 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它有毕竟它有杀菌或者杀灭微生物的作用的这种漱口水， 嗯， 也会破坏口腔当中的一个正常菌群， 哦， 就是会引起一些菌群失调。刚才有个 网友答得特别的细致，我看看那是谁啊？是我们的微信网友霍，嗯，答得特别全面。也就是说，你看看他说的就是，首先可能也真的是因人而异，包括不同的漱口水，我们说可能有一些是偏医疗型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偏保健型的。那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30秒以上，1分钟以里，就不要更长了。要不然的话，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漱口水总是对这个嘴里面，你就会觉得啊有点沙有点刺激那样的感觉。时间太久它肯定对我们的黏膜是有一定的影响和伤害的哈。 对，因为我们在那个发药窗口经常会碰到有些特别些老年人， 嗯， 他有点舍不得的感觉，觉得我买了这个药我再多漱一会儿。 多漱一会儿好哈。 对，他这样会可能对治疗的效果会更好。 嗯。 但是有时候确实临床也发现，那个因为你很多漱口水使用时间过长，或者是含漱时间过长，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些来看黏膜的，他就是这种长时间使用不当的使用漱口水造成的对黏膜的一些损害。 哦，就是已经造成黏膜伤害了，嗯， 对， 来看病。 对， 就是由于漱口水用的太久了是吗？ 对，有这种情况。 哦，那其实您看这个呢，我们的题目里边就是基本上是以我用一次漱口水不要就是超过30秒，但是不要超过1分钟。那有的人如果说这一天3次刷牙，3顿饭后我全都刷牙，刷完牙之后我全都用漱口水，然后每天都这样，专业医师建议吗？ 嗯，其实是不建议的。其实就是漱口水的作用，它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清洁消毒的作用，但是它代替不了这个刷牙的这个作用。其实你能够正确的刷牙，完全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或者是。 那我这么问，我好好刷牙了，有效的刷牙了之后，其实是可以不用漱口水的，对吗？ 嗯。就是漱口水可以不作为一个常规来使用。 嗯， 如果是你有相应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在一些比方拔牙或者一些口腔手术之后， 特殊时期 短期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反过来，如果我好好的漱口水了，用漱口水了，我可以不刷牙吗？ 这个不建议，当然不建议，因为漱口代替不了刷牙的这种，因为它漱口，刷牙它是一个物理摩擦的一个过程。嗯，你漱口达不到这种 清洁效果。 对对对对。 好的，所以说我们每一天最基本的呢是用牙刷的这个正确的刷牙，同时呢要用牙线的这样的一个清洁口腔的过程。如果这两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好的给它完成和做好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漱口水的。漱口水呢，绝大多数我们临床医生像一些口腔的手术之后呀，啊，或者有一些特殊的时期哈，是可以使用这个漱口水，每次含漱30秒以上，不超过1分钟。但其实并不把它作为我们日常保健必须的一个环节，对不对，刘主任？ 是这样。 嗯，好的。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微信网友霍啊，可以获得我们的健康小礼物。另外我们的一份这个奖品呢送给我们的微信网友小顺吧啊。但是我们也是提醒他哈，就是每天多次用漱口水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咱们刚才的专家也说了，半分钟至一分钟左右您答的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只要能够坚持每天有效的刷牙和学会使用牙线，其实这个是最为有效的护齿和洁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另外我们也要特别提醒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用含漱口水替代刷牙这件事儿，它是完全达不到这种清洁口腔牙齿的作用和效果的。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护齿健康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关于口腔用药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请专业的药师来给我们回应。网友朱莉他说，医生说他是牙龈增生，可能跟他吃降压药有关系，可是这降压药不能停啊，那牙龈增生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降压药还会让牙龈增生啊？ 嗯，确实有一些药物会有一些副作用，就是导致这种牙龈增生。比方说降压药里可能它也是分种类的，比方说一些地平类的，什么硝苯地平或这之类的药物，降压药它的一些副作用会引起这种牙龈增生。但降压药一般来讲肯定是不可能停的， 对，终身服用了。 这种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比方说可以替代一些其他类的降压药。如果说不能换药的话，这种当然牙龈增生也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不适的一些状况。 嗯， 如果严重影响到这个正常生活的话或者美观的话，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去做一些这种局部的治疗，就是牙龈的一些小手术啊，或者是这种。 哦，好吧，所以呢可以先跟专业的药师来咨询一下，是不是可以换一下其他类的降压药。 嗯 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先通过换降压药的这个方式。如果说把这降压药换了，这个牙龈增生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 嗯，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没有这个毒副作用的一些类的降压药。当然说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药物，比方说像一些什么环孢素啊，一些影响这种免疫系统这种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也有一些引起这种牙龈增生的一些副作用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除了 降压药之外， 还有一些药物它可能也会导致这个牙龈增生。 对对对。 那我们在开这个药的时候会提前告知患者吗？说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对，就是可能这个也是药师的一个责任，不光是医生，可能药师这一块，比方说像这个药物的典型的一些毒副作用，应该告知患者，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 对，也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作用， 大家也不要说，不要是不是大夫给我开错药了，或者说是我服用的方法有什么不对。 嗯，就不要过分的恐慌了。 对对。 好嘞，那就是以此呢，我们就知道了有一些这个降压药或者是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包括有一些这个抗癫痫的药物哈，它可能都会有导致牙龈增生这样的情况的出现。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的话，或者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用药，或者呢是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牙周的手术来解决我们的一些症状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网友或者说患者们哈，也不要过度的恐慌。互动平台邱凤秋他想问的是，牙龈出血这个和长时间吃阿司匹林有没有关系？ 嗯，牙龈出血呢，它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可能这个跟一些阿司匹林啊或其他一些这种影响血液系统的这种药物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不是它的直接因素。 嗯， 所以说牙龈出血的情况，首先要分析你的是不是牙周的一些 牙周疾病导致的。 对，牙周疾病导致的，而跟这个单纯说是药物的这个引起的没有说必然的一个联系。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主要一般是牙周的相关疾病导致这个牙龈出血，但是如果你那个同时牙龈出血的量比较大，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一旦出血的话就不容易停止，同时您是又长期来服用这个阿司匹林的药物，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了？ 对，就是如果说你确实存在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然后你又同时在服用这之类的药物，那可能会造成这种可能出血的加重啊， 加剧哈。 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彻底解决这种牙龈出血的问题，可能医生建议你还是要做一个系统的这种 牙周 的 治疗 是最好的。 嗯，好的。刚刚呢，我们已经是把这个我们的两份今天节目的两份礼物哈，那个送给了我们的两位听众朋友。那么同时，我们要感谢其他没有获奖但是积极参与了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的各位听友。每天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您准备的温馨实用的健康小礼物。今天没获得没有关系哈，因为这一段时间已经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特别实用的一些礼物，您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每天的收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人一起来积极互动，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有用的小礼物。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吧再给我们

全都是我喜欢。